二月那不是天冷吗？哎呦，冷啊，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。 啊，罗妈妈， 静静别出声，静静别出声，我听静静。就不开花、啊啊啊啊啊啊啊、 渐远呐、啊，星梦不像繁花短剪。

真有事，勤工端庄，心情豪爽，聪明伶俐，不论有文章，他轻易不摆过低头把路让，说几句俏皮话，三人行。情深意重好模样，表弟辜负了这位女红妆，回家去对表弟诉说一晚，愿你们另辟列一对鸳鸯。表弟呀表弟，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，就是欲羞我呀。哎呀，失言了，失言了啊！ 清晨起，我的兄弟喜帖到。尊亲完婚在今朝，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，我只得叫出女儿说本了，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。月娥丫头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了。 母亲呼唤我，绣房走出帘门，每日里似表弟双眉愁锁，茶不思来饭也用不多，前思后想喜帖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，此话当真？ 当真， 果然， 没错。 你不说我也猜着了，

天拜堂成亲的就是李月娥。 什么？ 李月娥？李月娥？啊， 老来气红， 我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 栾妈妈，哎， 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？ 对， 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，李老头子不愿意，趁早把闺女放回灵，要不然。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，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， 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。告诉你这个村儿，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二大娘我也不去过省里头。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 老张家倒了霉，碰上你这个暴君， 骂我，骂我天堂，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灯，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冲下灯， 冲我一巴掌， 你打个旅游 打，扇得你嘴斜带脸肿， 我一拳 怎么着？打呀打呀！ 成熟饭，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， 拜了， 你还真先斩后奏。 那你说呢？ 我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的夫人呐，常言道，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，我只好前来做主婚。 是什么？ 她是丈母娘，我是老丈人。 你真可人疼。 学生假尊敬，见识不好赶紧躲， 弟弟母亲， 哎呀 你娘啊，

听众朋友，王丽菁等演出的评剧《花为媒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